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七篇，凤凰眼第五集。让江炼这么一说，神棍也觉得八枚法师解出的那句话就是指向盛家的，尤其是盛家又是一个跟山鬼有着老交情却又不互相走动的家族。他瞧向孟千姿，满怀希望。孟千姿知道他在想什么。 别问我，我不知道，谁也不清楚盛家是什么时候搬走的。这头的山户只是偶然发现八万大山空了而已，而且以盛家的封闭，我也不觉得你那个叫万风火的朋友能有什么办法。 这倒是真的，小万万那头擅长帮忙找人，可找的一般都是身处正常社会体系中的，比如阎罗，因为当过环卫工，有个正式编制，所以找起来相对容易。盛家这样身居大山、圈地自求的，还真不好入手。那我找找老石吧，他一年到头在家，从不出门。 说着拿手机拨了家里的固话，石家信很快就接了。为了方便孟千姿和江烈也能听到，神棍点了免提。 喂，哪位？ 我 要回来了。 哼，还真是个佛系室友，对什么都不关心，对打锦线走了回来了。 啊，不是啊，有个事儿问你啊，关于盛家的，他们家的灵是从哪儿来的？盛家的灵材质特殊，不可能是自行打造的。 不知道。 不知道也正常，秘密嘛，总不可能人尽皆知啊。那盛家有多少年历史了？最早能追溯到什么时候啊？ 也不知道，最早能追溯到猿人吧。 孟千姿差点笑出声来，江炼也简直是要喷饭，但这回答并没有错。活在现实上的每一个人都身负一条漫长的传代脉络，非但能追溯到猿人，再较真一点，科技再给力点，怕是能追溯到某个单细胞生命。另外，江炼注意到石家信这么回答并不是在抖机灵或者是活跃对话气氛，那声音依然死板淡漠，只是平淡叙述并不及你所及。 哎，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？ 你又不是不知道盛家本来就不是书香世家，近几十年读书认字的都少，又老在搬迁避祸，即便有家谱也零零散散，能往上追溯个一两百年就很了不起了。再早问谁都不知道了，你也不用去问盛家，他知道的还没我多呢。没事了吧？没事，我挂了。 手机里传来通话中断的提示音，神棍握着手机怅然若失。盛夏就是纪堂堂的原名，石家姓早年做过一件对不起他的事，后来又颇受过他恩惠，所以现在虽然活得无牵无挂无欲无求，但只要事情涉及纪堂堂，就会总比其他的事要上心，说的最多的就是没事别老打扰他，人家就想过平静的日子。看来这一时半会儿的是探不到更多关于盛家的事儿。神棍虽有点沮丧，但还不至于大失所望，探寻秘密嘛，从来就是这么曲折反复，很少一马平川的。他看向孟千姿， 要么请路路通赶紧安排一下，咱们尽早去凤凰山。 正说着手机又响了，看来电显示是家里，应该是石家信又打来了。神棍心头一动，直觉应该是石家信想起了什么，又赶紧点了免提。石家信的声音还是冷静的，没有任何感情起伏。 你要是对盛家的灵感兴趣，我手上有一只，寄给你好了，你慢慢研究。 我靠， 同住这么久了，从来没听他提起手上还有灵。你手上有灵？是什么灵？ 盛家九灵，陆灵为首，我手上这只是陆灵。盛家的灵一共两套，一套在各支系的掌灵人手里，另一套按照不同的方位埋在他们住的山里，又叫镇山灵。我这个就是挖的镇山灵，没什么用，扔在杂物房都落满灰了。你如果想要， 要 地址 是要快递过来吗？如此神秘的物件，这石家县还真是一点都不放在心上啊。 孟千姿唯恐有失，急忙吩咐神棍： 我让山户上门去取，然后人肉背来广西，别乱寄，寄丢了就不好了。 我们让人去取，然后人肉背来广西，别乱寄，寄丢了就不好了。 那随便你吧。 他一点都不关心跟神棍说话的女人是谁，也没问上门取货的山户又会是谁，爱谁谁吧。自己的争斗是一场笑话，而别人的争斗与己无关。雨天不方便赶路，陆三明查了天气预报，结果大概是赶上当地雨季了，天天都是雨。好在第二天还算给力，午后才会下雨，上午正好用来出行。第二天早起，果然雨收住了。新慈过来给孟千姿梳理头发，小曲儿都哼上了。他最爱跟孟千姿到处跑，因为处处有高规格接待，凶险事儿又沾不到他的身。大多数时候，他只需要在外围等候即可，全当游山玩水了。头发梳顺，他请示孟千姿： 编还是散？ 编吧，进了山爬上蹿下的，散着头发不方便。 新慈心中有数，拿过挑梳，一缕缕帮他打理。 千姿，你跟那个江恋现在什么进展呢？ 你这话是自己好奇呢，还是帮别人问呢？ 都有，我好奇，老孟跟我聊天的时候也会问。还有啊，你以为路路通他们不八卦？我听到他们吩咐貔貅的人来着，说什么要对练小哥客气，别以为人家不是三重连办，没准将来比连办还高得多呢。 孟千姿没吭声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，谁让自己是王座呢？在哪儿都是被议论的焦点。 不管是谁问你的，告诉他们没什么，别瞎操心。 千姿，我是坚定站你这头的，你让我怎么回我就怎么回。不过真没什么。 真没什么？ 不会啊，那次千姿因为江恋的事大发雷霆赶走了老孟，我就觉得这俩人得发生点什么，到如今都朝夕相处同进同出这么久了，还这么不温不火的。这江恋是不是那种不主动也不拒绝的？千姿，他这是等你吹他呢？ 那他有的等了。 孟千姿不再说话，只是看镜子里新慈左一缕右一缕的编结头发，半晌突然冒出一句： 其实这样挺好的，我跟江恋的相处很舒服，彼此的距离也恰到好处，他如果再近一点，如五妈所说，我大概就得当断则断了，所以现在不是很好吗？不会尴尬，不会窘迫，也不会为难。 那不能总这样啊，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进则退，没听说过永远保持恒定不变的距离的，他不进那就得你进，你一直不进他就觉得这么干吊着没意思，估计就得退了。 退就退吧。 早饭后，车队出发直奔凤凰山。凤凰山名为山，其实应该叫凤凰山脉，而且并不只有一两个山头，一路绵延有好几十公里，跨了四个县市，峰头无数。有名点的山头有牛洞坡、羊角山、白马山等等，那都是计入县志的。没名的要么继续籍籍无名，要么就被当地人随口乱叫。凤凰右眼就是个典籍无名，只流传在四围乡民口头上的山峰。它峰头并不高，那山峰形状你硬说像个鸡头或者凤头 别人也不会跟你争。反正国人的景点命名，说好听点是求个意会，说不好听点就是穿凿附会。那凤头顶上一侧有个山洞，大概远看如眼，而且位置在右，所以被传成了凤凰右眼吧。山是野山，没被纳入任何旅游规划，想上就上。一行人把车停到了山下，一路往上，沿路几次见到包装袋等不可降解垃圾，还见到三两废弃的石搭灶头，以及灶下被烧得焦黑的地面。 哎，附近县乡的居民偶尔会来野炊郊游什么的。 极致到了那个洞，也真的就是个普普通通的洞而已，各项电子仪器探过，没有任何异常。有了湘西那次的经验，孟千姿还怕这洞会不会也通了什么山肠，然而一番仔细查找，结论是这就是个普通的洞。这洞里怎么看也不像能飞出活的凤凰。孟千姿搜前查后了一番，有点累了，便坐在洞口休息。这儿风景一般，但因为是风头处，凉风习习，还挺惬意的。神棍四下看过，下了初步结论： 幌子，这肯定是个幌子，真正的凤凰右眼绝对不在这儿，不过可能会很接近。就像玄胆风林的那首偈子，所谓的铜滴油蛇乱走，初看以为是眼前景，细究才知道另有所指。 江恋也有这感觉，不过一时半会儿的也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找，又不好干坐着，就只好动前动后的转悠。正没理会处，忽然听到手机消息进来，拿起来看了会儿，苦笑着说了句： 徐克用发了花絮过来，我转给你们。 孟千姿愣了一会儿才想起来，徐克用是万峰火那头的人，跟江恋对接，负责提供阎罗消息的。 忽然联系江恋，应该是有新发现了，但是所谓的花絮又是什么鬼啊？ 过了一会儿，消息进来，孟千姿点开来看，原来徐克用起初查阎罗几乎完全是从环卫宫这条线入手的，后来江恋知道阎罗曾在五百弄乡住过，便把这条线索提供给了徐克用，请他从这条线上再下点功夫。要知道五百弄乡已经荒废几十年了，原住户早就不知道搬哪儿去了，即便浑身是劲儿也很难使得出来。徐克用叫苦不迭，但客户至上，唯有硬着头皮接下，然后从临近的乡县里入手。这阎罗住五百弄乡的时候，总得出门办事儿吧，这一出门总得接触人吧。阎罗这长相如此独特，就不兴有人对他有印象的。这一查还真有，然而寥寥几条，多是瞥见过的那种，实在拿不出手。徐克用灵机一动，就把这些编撰成了花絮，正而重之的发来，以示自己并未终止调查，就像是在说，看我们这儿还查出这些边边角角呢。孟千姿滑动手机屏往下拖着看， 我是林乡的，这人我见过，应该是个卖货郎，偶尔会挑担子进村，用针头线脑蜡烛火柴什么的换点鸡蛋。 哦，原来这就是花絮，这年头乡下人谋营生多半是干这个。 我记得他有时候啊，他还会帮别人扎碗磨刀。哎，对，有一次啊，刀口给磨豁了，还跟人家主人打起来了呢。 真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，怪倒是花絮。 孟千姿拉到最后一条时已然意兴阑珊，但忽然听到了镇龙山三个字，心中一动，赶忙打起精神来看。 我住镇龙山山脚下，当时还是个小孩，上山帮家里捡柴火的时候见到过这个人，而且这印象特别深刻，当时啊他在磨刀。 其实磨刀一点都不稀奇，山民上山砍柴常常遇到刀头发钝的情况，就经常坐在地下捡块石头浇把水，然后霍霍磨上一阵。那村民之所以印象深刻，是因为阎罗是坐在悬崖边上磨刀的。 谁会坐在崖口磨刀啊？而且那个崖口可不简单， 他叫来风口，这上一秒还好端端的，嘿，是下一秒大风就来了。曾经有人站那撒尿，这呼啦一声啊，连人带尿全刮下去了，死的那是挺挺的呀。哎，我就朝他喊话，说坐那儿太危险了，这风一来呀，他会坐不住的。结果啊，那人也不理我，这好心当成驴肝肺了，我就再也不想理他了。经过的时候，我看到他腰间拴了条绳，系在附近的一棵大树上。看来呀，他知道那叫来风口，也怕自己被刮下去，我就再没管过他了。 来风口。 孟千姿朝貔貅招了招手。这两天貔貅帮孟千姿办事儿，都是经由陆三明转达的，忽然直接被叫上前，难免受宠若惊。 镇龙山上有个来风口，说是风很大，你知道吗？ 貔貅常年驻守龙凤簇拥之地，对周围的山形山势哪会有不了解的？更何况听说大佬要来，他临时抱佛脚又复习了一遍，怕的就是遇上线下这般的突击发问，当下赶紧点头说道： 是有，有好几个呢，受山形山势的影响，气流来得很突然也很猛，听说刮下过人呢。一般人赶路经过来风口，哪怕离着还有几米远都不敢停，要快步撵过去。 江炼和神棍见孟千姿朝人问话，也都下意识凑过来听，待听到什么来风口、风大之类的话时，两人对视一眼，不约而同都想起了段文熙在镇龙山的山谱上添的那株标句：风起龙从。果然孟千姿也跟他们想到一块儿去了。 那刮大风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传说说当地人见过龙啊？ 孟小姐，这镇龙山虽然名字叫镇龙山，但从来没听说过，没听说过有人见过龙的。你要是问龙的塑像，那倒是有的。 刚说到这儿，半天上滚过一记闷雷。现在的天气预报真是准，这才刚午后，这雨就如期而至了。貔貅抬头看了看天，有点担心。 孟小姐，我们还是赶紧下去吧，这雷雨天又在高处风头，万一遭了雷。 也是，孟千姿便站起身来招呼一行人往山下走。没想到这场雨来得极快，才刚走出一程，便已铺天盖地的兜头浇下来，一时间天地间白茫茫的一片，近在咫尺都看不清人。原本为了预防下雨，一行人随身都带了雨具的，但现在雨伞张不开，一张就反骨，雨衣也不记事儿，那雨滴子跟黄豆一样直往人身上砸，穿不穿雨衣都疼。正兵荒马乱间，忽然听到了轰隆轰隆的响声，孟千姿还没反应过来，就听到貔貅大吼道： 不得了了，走山了，赶紧跑啊。 走山又叫溜坡滑盖，其实就是泥石流。话音刚落，有几个沉不住气的山户已经一溜烟往山底下冲去。这种事儿是有连锁反应的，有一就有二，很快一连串的人都跟了下去。孟千姿听那轰隆声上远，很怀疑是不是这座山头。再说了，常识来说，真遇到走山也不该往下跑，应该往垂直与泥石流下陷的方向冲。这还是山户呢，都能犯常识性错误。孟千姿一阵恼怒，又被漫天大雨浇得心浮气躁了，大吼了一句： 不要慌。 话还没说完，忽然感觉有人迅速抓住了自己的手。与此同时，头顶上方轰然有声，这一次这座凤凰右眼是真的走山了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